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高原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好啦，有网友点唱啊，就叫我哋讲下浸大事件喎。咁呢浸大就发生咩事呢、 就係呢单。 咁就係原来呢就其实佢即係啱啱就立例，咁就话啦因为其实每间学校呢，即係如果大家都知道啦，其实你任何学校即係大学又好中学都好啦，都其实有个规矩嘅，就係、是、话如果你做完呢啲嘢呢係令到校誉受损害啊，咁样佢有权踢你出校啊，嗰类嘢嘅。 毕咗业嗰啲都唔得，都冇办法㗎啦。 係啦。 不算数啦。 毕咗业嗰啲冇嘅。不过你好难啊，你唔通你抢返张 shirt 转头咩？ 即所以今当年就话咩喺浸大外面野战嗰对男女冇事㗎啦，係啊。 咁、啊、好啦，即而家今日呢我哋见到呢即係浸大呢就开始好似话修例喎。咁佢有个即係叫做系等先啦，学生事务处啦，咁就组成一个小组，就系、是、做一个纪检委咁样嘅嘢喎，大佬。咁佢就去检视啊嗰啲咁样嘅即係呢个纪检委嘅功能同埋条文啦。 好似话使咗100万喎呢单嘢。 100万蚊定100万啊？ 100万啊，七位数字啊， 使唔使啊？ 咪抢住做纪检委，又有权公权力，又有钱使，咁好过瘾。 系啊， 所以你谂翻转头买咩股票？ 咁佢就话咧，就系、是、以啊，即系咁佢而家就系检讨咧呢一个纪检委啊，嗰、那个即系组实，佢唔系叫纪检委嘅，咁佢就话呢个工作小组讨论咧呢、這个修订嘅内容咧就包括嗰个委员会啊，即系佢而家呢个搞呢一个纪律委员会咧嗰、个功能啊、程序啊、权力啊咁样，其中咧就讲到话可以导致到他人实质或者潜在伤害或者伤害嘅行为嘅定义咧就去去修订，咁点样定义啊？原来语言恐吓咧、攻击咧，即系或者威吓咧，我讲完之后你话好 Q 惊啊！哇，我惊到就嚟赖屎啦，系、okay. 咪？我即刻赖尿啦！咁然之后你又可能系咪会有权踢你出校啦？咁佢话恐吓。 浸会学生就唔可以咩㗎喇，网络欺凌㗎喇。 咁恐吓侮辱性或者不道德嘅行为，咁你佢讲啦，系咪、嗯、即係对大学声誉造成伤害，咁点样为之对大学声誉造成伤害呢？文汇报话你损害校誉咪系囉。系嘛？因为而家啲 DQ 主任同你讲、喂，我睇完文汇、我觉得应该 DQ 你就要 DQ 你，小礼咪就系咁样中招咋嘛。 林郑话网络欺凌，网络欺凌佢啊。 咁你损害校誉喎， 咁就损害校誉咯。 系啊，即系 呢个我睇到啦，嗰、就咩侮辱性嘅不道德行为， 啊、 即系喺街度打野战算唔算？ 系啊，咁即系之前 嗰个咩？ 之前嗰批咯， 嗰批咯。 O K， 咪佛光街嗰边啊，系嘛？ 系啊， 佛光街 喺宿舍外门口外边 嘅字，喺佛光街。 点解佢唔喺里边咧？我真系谂住 饮醉咗嘛，两个。跟住好似唔知咩成班人走去扯开佢哋都扯唔开啊。 话你即係你唔好睇少呢单嘢，其实讲真即係你要知道啦。 点解学校会有啲乜嘢㗎？ 唔浸大不嬲系 咁契弟嘅读书咗，你仲读书仲有自由嘅。 吓、浸大不嬲都系咁扑街。即係佢之前即系边个陈国恒啊上嚟讲咧，就系话佢即系正组装啊学生会嘅时候咧，组装啦。其实嗰、那个即系佢哋唔知嗰个校务委员会系嘛，即系咪嗰个咩学生办事处系嘛、学生事务。处啊，佢又会有人同你讲啊，应该点样上妆啊，咪点样组装啊？呢、這个人应该做啲乜嘢，嗰、那个人应该做咩？喂，佢真系嫌疑一个即系一个党委书记咁嘅样喎、 啊， 组织部咁样样咯， 都话你搞掂晒咁嘅嘢， 吓几离谱啊，大佬！ 就系香港， 佢系成大嘅大佬。 系啊，系啊，佢第一年喺浸大，跟住咧就一见到呢啲咁嘅嘢，即刻跳过嚟城大啊！ 都系阴功， 咁城大好多啊！即系你唔好睇少啊，因为呢单嘢咧，其实你如果浸大成功嘅话咧，搞得掂嘅话咧，将会系 其他大学嘅模仿，唔系到时你模仿唔得，文汇大公报会攻击你。 系啊， 点解你间学校大学冇纪律嘅？ 啊， 我同你讲，点解你间大学啲学生不道德，你又可以容许毕业，又唔掟佢出校？ 校誉啊嘛，咩叫校誉啊？出边有报纸写你就系校誉嚟噶啦。 喂，有教无类，就算嗰个学生，你认为佢真系侵入性行为，真系喺条街度打野战，或者佢真系做咗啲乜不道德、网络欺凌嘅嘢，你嚟教育佢啫，你乜又掟佢出校？哇！大佬呢啲简直离晒谱啦！ 喂， 佢系考翻嚟，喂，佢系学业成绩好而你去取录佢啊！大佬，你系经过思量嗰阵收录取量去取录佢噶嘛？咁佢你点解要规范佢喺学校里边嘅行为？即系你规范个行为冇问题，但系你规范佢，你咪记过啊，诸如此类，惩罚佢。 嗯， 你冇理由踢佢出校噶。 其实去到大学咧，就唔会点样管你咩纪律律噶啦，除非你真系杀人放火啫。 哇，真系好离谱！呢样真 系 好离谱，呢样真 系 好离谱。 唔系呢个当然系啦，即系其实佢呢、這个诶、当然想杜绝咧一切嘅抗争行为啦。其实系。咁 你杜绝唔到噶，喂，结果你咪你嗰啲咪抗争，你嗰啲咪抗争行为咯，大佬。 成件事系咁样嘅，记唔记得雨伞运动打后，其实啲人已经不断咁样吹风，要整，要为香港嘅高专上教育界整风啊。咁只不过系讲紧，喂，即系自从有咗即系即系香港大学副校长事件之后，咁你嗰啲咁样嘅见亲共派咪借伤成毒，咁就走去攻击嗰啲学生啊嘛。跟住去到咁上下，成班学生。正晒嘅时候，咁佢哋咪慢慢利用行政手段，一步一步咁样走去缩紧成个大学教育嘅成个大学大专界嘅言论自由咯。咁你再冇埋退呢一个学联呢一样嘢，咁成个学生系冇咗呢个反抗能力嘅话，咁佢哋就除咗系讲紧去到玩班学生之余，喂，最重要系搵真银啊嘛。喂，大佬，喂，你搞呢坛嘢之后成唔成事？最终喂，佢哋成班人都袋每人袋100万落袋 嘅 噃。 唔系，同埋呢样嘢好毒嘅，即系点样毒法啦？即系你咁容易，如果你系咁容易咧，俾人记过冇学位啊，即系俾人踢出校。好啦，嗰个压力系传到落去家长度啊嘛，即系令到你家长即系喂大佬，我供你读书，你咁 样、哦、我唔会、啊，如果我系家长，我唔会啊，我唔会个子女啊，大佬， 个个好似你咁好就好啦， 唔系啊，冇可能啊，呢件事真系、 啊，喂唔系啊，即系出咗呢单嘢之后咧，我见有啲人咧喺个讨论呢啲嘢嘅 Facebook post 下面咧，就开始讲。系时候叫啲仔女走去学日文啦，因为咧佢哋咧就慢慢发现咧咩东京大学嗰啲学费咧原来系平过香港嘅顶佢嘅费啫， 德国咯或者系 系啊， 德国系平， 日文好易学嘅啫， 系啊，唔系相对之下日文香港人学日文容易过学德文嘅， 韩文仲易啊，不过韩国就渣啲咧， 啊， 哦系噶，咁、你讲紧东大个排名都高过学校啊，系咪 先？所以系好扑街啊，即系嗱，你永远咧，即系你见到咁確實，我哋見到近年嚟啦，即係自從呢一個馮敬恩事件之後啦，而家呢個學界又好興啦，即係任何抗爭行為啦，都係即係有拍門啦，即係去大聲啊，咁樣樣去呼喝嗰啲，即係嗰啲咁樣嘅教職員，唔係衰，即係好似阿達哥啊、李永達嗰啲就唔拜啦，係咪？佢就話佢自己比較保守啦。咁當然啦，即係呢、這個其實 因为阿李永达嗰啲当年佢个抗争对象系英国政府啊嘛， 系 点同而家啫？ 我觉得又好难搞嘅，即系亦都即系咁样讲啦。其实呢啲类勇武抗争嘅嘢咧，都几大镬嘅。其实 咁而家个政府系利用大学嘅行政管理去到收紧学生嘅言论自由嗰阵时，咁变咗学生嘅嗰个抗争对象就系校方噶啦嘛，就唔系政府噶啦嘛，咁冇办法噶。政对所以头啊，上个礼拜阿云涛咪走去讲咯，喂，批林郑条病就系头三年就好多麻烦，好多嘈杂声 音啊嘛， 系啦， 冇啦， 之后冇啊嘛，而家冇个原因系在于根本就唔使嘈佢，你要嘈嘅就系要嘈每一个嘅行政阶层。喂，有 DQ 咩？嘈 DQ 主任啦， 喂，有呢一个嘅大即系大学校方出问题咩？你咪嘈个校长咯。咁林郑佢咪专心做佢嘅卖港行为咯。 咁所以佢唔识有冇廿三条都唔惊我佢自己。 声东击西，成高招啊！呢下劲过美国佬走去夹息夹债，真系。 咁啊，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关注下事件啦。咁我觉得亦都咁讲啦，即系 如果睇翻你仔女读紧浸大，咁点关注咧？ 我嗱，即系呢个确实啦。 即系我哋搵 唔好，即系我哋搵啲浸大学生。 以后抗争咧，即系只能够系咪要聪明啲啊？定还是即系我又唔想咁老土啊？又讲翻即系坚守呢一个叫做系非暴力抗争路线。 学好佢啦，唔系又唔系 学好啲，咪学好啲中英文咯，写血书咯。吓，因为点搞？中国人系咁啊嘛。 我觉得大家都要思考呢个问题啦。其实讲真的，真系确实吓，first image 咧，确实唔系好多人 buy 嘅。即系你话嗰种占领式嘅抗争啦， 咁但系其实成个大学校园历史里边系习惯晒呢咁嘅嘢喎。法国又有，日本又有。喂，点解香港系对呢样嘢特别抗拒？我其实一直都唔明呢样嘢。 唔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係大學嘅話，其實可以試下自己拍紀錄片嘅，開 page 啊，或者 secret group 啊，咁啊以嗰種爆料嘅方法啦，咁樣去將呢啲嘢揭弊咧，我覺得反而可能係即係而家喺現有嘅方法嚟講咧，相對可行嘅。我覺得就因為嗱，你如果記得即係近幾年啦，好似呢一兩年少咗，但係我覺得我已經唔知雨傘運動之後嗰一兩年咧，係好多嗰啲咩 secret group 啊， 哦係 係嗰啲咩大學咩揭秘啊，即係佢將佢自己入邊嗰啲嘢咧會講出嚟，但係通常呢啲嘢講自己校園是非就多， 冇咩興趣， 好少係就住一啲有公共性嘅話題啦，即係佢爆料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比較方法係有係大啲，尤其係即係自己大學學生裏邊，你自己本身都有編委啊嘛，有自己嘅報刊啊嘛，咁如果你係將呢一啲咁樣嘅不公揭出嚟，喂，其實好簡單啫嘛，冇人而家冇人為呢一個廿三即係入浸大嘅廿三條去抗爭啊，咁但係俾我哋知道咗之後，我哋依然會講啊。系咪？咁浸大系咪会有压力咧？但睇下大家会做咗几多嘢咯，系咪先？即系起码大家要知道先啊嘛，系嘛？即系唔好当冇件事啊嘛。即系我都好多谢呢位网友噶，其实系即系 你讲浸大廿三条呢一样嘢咧，咁就佢好多人嘅角度都系浸大内部嘅问题咧。但系当你讲话喂大佬，喂佢使嗰笔咁嘅天文数字，大家都有份俾钱嘅时候，喂可能就真系会引人注目噶呢样嘢。 系啊，咪即系。呢、這個又係個大環境，就係、是、嗰個叫做係大灣區融合啦，係嘛？大灣區如果要融合嘅話，即係我哋只即係喺國所謂國家領導人眼中，佢只係會容許一種制度去生存啫嘛。咁嗰種制度唔係河水就係井水，而家佢要嘅就係河水啊嘛。要你个个都做河水啊嘛， 而家 自觉地做河水啊嘛。 而家颠倒系一样嘢系咩咧？就系话香港旅发局去日本嗰度宣传香港，都话香港系大湾区嘅一部分，好恐怖啊！即系香港旅发局系冇埋自己嗰种特色，要帮手宣传埋大湾区添。喂，即系去到呢一下，真系香港人翻乡下要签证不是梦，唔系讲笑呢、這个。 系啊，咁所以好大镬啊！呢、這个系咁，我哋即系亦都有少少时间讲埋呢个大湾，即系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咁啊，港珠澳大桥咧，即系其实你首礼拜通车咧， 睇新闻系几戇鳩嘅人去。 原本佢自己就话，即系有应该即系估计应该有9000至10000啊咁样样咁上下啦。即系其实 即系同高铁一样啦。 唔系啊，高铁都好啲嘅，高铁每日都有 四万， 即系。你兩樣嘢都計錯數㗎啦，咁你陳凡咧就自己就咁講啦，就係話咧啊，即係大橋開通初期咧，通常呢啲咁樣嘅基建開通初期咧，都係會比較即係人少啲㗎啦，咁但係群眾係好興奮嘅。咁你群屌你嘅使用量咁低，你点兴奋啊？你嘅兴奋点样量度出嚟噶？屌啫！ 喂，我屋企隔篱呢个公园，屌起咗19几年，我都兴奋起好咗之后，咁我梗系见到佢梗系兴奋噶，但系我嘅兴奋睇完之后冇兴奋咯。 喂，你搞清楚，佢讲紧民众兴奋咧，而家你睇翻咧，系澳门群众最兴奋，好似嗰啲 系啊，即系广州大桥嗰啲过嚟香港， 系啊， 澳门人嚟香港系好难噶，都要攞签证攞成，好烦噶，香港人过去就容易啊。一行过就得，不过真系好戆居咯，我觉得搭车，不过嗱好多通道好多巴士咧可以悭钱嘅， 佢又唔知點解會創作到。咁跟住嗰啲巴士公司冇戇居咯，賣八七蚊張飛，邊、個人坐嗰啲車？ 八七蚊張飛咧，嗰啲係叫做 係 直航，唔係即係嗰啲 直航啊嘛。 但係直航你自己都係兩地兩檢啊，大佬啊，你中間 你都係落車啊，都 你都要落車。咁你淨係兩個人工島都要通關啦、啊，咁可能係超過半個鐘嘅時間嚟㗎，大佬啊， 港口岸 啊，即係兩個幾鐘 咯。一係咧你係搭 A 巴嘛，係咪？即係搭機場巴士就去到咧， 去到 呢個叫大嶼山嘅口岸區， 口岸區 係啦，然之後搭金巴， 搭金巴 咁我就金巴咧話就話65蚊，咁但係你就係你自己搭個即係機場巴士自己。知道咩回事啦，係嘛？都即係閒閒地都有兩三草嘢啦，係嘛？咁即係嗰度計計埋埋啦。 E 車18蚊 ，A 車30零。 咁但係好，但係好 Q 花時間，話就話平咋，但係嗰度係去到兩三個鐘噶。喂，連啊， 咁唔心急就得嘅。 連啊，邊個啊？即係邊個啊呢、這個叫做何君瑤啊，佢都話喂搭喂過橋米線啊嘛，冚家產。即係原來過去澳門咧，即係撲佢個街，即係咁 Q 多手續嘅。哇！要成即系又即系原来又要要成12个钟去攞车位喎，冚家铲。 唔系啦，冇可能。 澳门嘅车位系俾你3000过你，香港嘅车位咧系几多啊？650个。喂，大佬，你话呢一个港珠澳大桥系为呢个东大屿都会铺路，你先俾600个车位人哋。有冇搞 Q 错啊？ 嘥气！ 你又话呢一个长远嘅发展嘅规划嚟嘅，大佬。 啱啊！長遠規劃咪就係俾澳門同埋珠海嘅人過嚟香港東大嶼嗰度填塞人口咯。 同埋最 Q 大鑊 貔貅嚟噶， 同埋最 Q 大鑊就係青馬大橋啊嘛，係嘛？喂，因為你由呢、這、一個即係 接駁嚟噶嘛， 係、你由港珠澳大橋入嚟成，即係你接 一定係一定 係得嗰條路，大佬 冇啊，冇第二條橋啦， 除非。你去到東涌之後呢，然之後自己搭地鐵走人啦，係咪？ 但架車唔會得去東涌㗎。 唔係，佢都可以嘅。 而家咪真係 麻煩。 喺欣澳又有條橋過去㗎嘛。 係啊， 喺欣澳有。 唔係曾幾何時，好似話九號幹線嘅，就係喺呢個青馬大橋嗰度直接駁條橋，就過去屯門公路嗰邊。 咁嗰度係嗰度搞緊嘅，佢繞道啊嘛。 係啊， 屯門繞道啊嘛，但係未搞成住嚇。係 咯。 咁但係即係呢一兩年內會搞掂啦。 個問題係在於因為你一直都搞唔掂，即係青山公路同埋屯門公路塞車嗰個問題啊嘛。你咁樣就係搞你只係塞多兩次重㗎啫。 唔係，所以佢而家。情况好尴尬啊，大佬！ 唔可以俾咁多车用。 系啊，佢一讲到明啦，其实讲真嗱，即系呢条桥咧，其实嗰啲新 cost 咧，即系你香港出咗几多钱啊？即系超过一半啦，系嘛？即系5-600亿啦。哇！嗰度係叫新 course 啊，係嘛？咁就 唔係成條橋個比例咁樣嘅，香港60%，跟住澳門20%，珠海20%，咁大問題。 咁港珠澳就係得香港超支啫嘛。 係啊， 係啊，即 係咁啊，所以要行港珠就行香港行先。 係啊， 所以廣州唔開心就係、 是。係啊，所以我哋又係即係整條橋，因為你諗下，大佬，你由呢一個觀塘去。同埋呢一個觀塘，就係其實多數人都係觀塘去啦。如果你話直通巴嘅話，觀塘去即係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即係你去澳門，即係 3.4个钟， 3.4个钟。咁啊，點解唔搭船咧？ 係，如果搭地鐵45分钟， 同埋呢個價錢咧170蚊啫嘛， 唯一唔使用嘔吐袋咯。如果啲人係用嘔吐袋嘅， 係啊，一樣啫嘛。 唔係好似話，如果你 會真係貪你即係走大橋看珠西咩，大佬？ 你識揾嘅話咧，105蚊飛都揾到㗎，去澳門。 咩啊？你明星啫嘛，行去明星有得卖啫，识揾啫。屌阿叔咁几熟啊，20几年咧，大佬叔叔识咗佢。 你买 系我而家唔觉得澳门冇办法啫。 你去啲旅行社咧，你即系买酒店 package 咧，咁佢会 升咯， 差俾你嘛。 系咯， 咁但系你有冇人搭直通巴会有即系佢同嗰啲同呢一个即系酒店会即系捆绑埋做 package， 真系好难啊！ 你喺条大桥嗰度，你冇得走个唔汤沟你啊！你都傻嘅真系。 唉， 所以呢条桥都系唔系老人家啱用嘅，2蚊车咁样过又冇所谓嘅，嘥时间3-4个钟冇乜所谓嘅， 系噶，时间多就系咯， 系咯， 咁系咪要学识得认命咧？系咪即系睇住系咁倒水咧？ 所以系起啲嘢冇用咯，咪就纯粹系爱嚟威咯。 嗯， 都唔系攞嚟威，咁好话唔好听，你。咁多中資股唔係靠呢一樣嘢，靠乜嘢啊？真係自己靠實力去到撐住自己嘅業績啊！唔好玩我啊！ 好，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啊，咁啊，下個禮拜等阿土伯再翻嚟，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